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哎，成就朋友，又是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咁啊，再一次讲啦，咁啊，细娘咧今日就唔喺香港啊，咁所以咧就请咗香港自治运动吓呢个本土派组织成员吓刘友恒啊 Vincent 咧上嚟同我哋一起去探究一下，即系香港本土思潮或者香港本土派嘅前世今生。咁啊，之前咧我哋讲到一啲嘅即系本土派出现或者本土思潮崛起嘅一个嘅脉络啊，一啲嘅背景啊咁样嘅，咁啊，但系咧，我哋就只系触及到好少量嘅一啲嘅人同埋组织，咁其实组织咧有好多嘅吓，咁喺个过程里边，同埋媒体去到今时今日，普通市民如果佢唔系即系持续地系有关心香港时事或者政治，有时佢哋都可能净系就本土派嘅定义都可能觉得，咦，好似好多啊，或者系搞唔清啊，咁到底你话系青年新政系本土派啊，本土民主前线系本土派啊，香港本土是本土派啊，人民力量是不是本土派啊，民主党和公民党都好像说过一两年说搞一个叫做这个叫做本土宣言啊，或者叫做本土决议文，现在又好像不见了影喎，民主党这样，那到底香港的本土运动或者本土思潮未来的发展是怎样呢？样特别是有两个很重要标志性的事件，当然就是本土派最为人地是去即是重视的，就是这个2016年的2月28日的新界东的补选，咁啊，呢个梁天琦代表本土民主前线咧，就一举咧就取得66,000票嘅呢个量化嘅民意吓。咁喺呢个2月28日新东补选之前，又发生咗香港过去30年都未出现过嘅喺旺角嗰度嘅严重嘅警民冲突吓。咁样呢两件事件咧，就喺香港人心目中咧就定咗一个好重要一个印象。本土派咧就系呢一种唔单止系即系有本土诉求，佢嗰种咧系。相对地勇武啦，冇底线啦嘅抗争嘅手段啦，同埋咧系对传统民主派嘅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种嘅推动社运嘅手法，系即系采取一种否定嘅态度嘅咁样。咁但系另外一件好重要嘅事，当然亦都系啦，即系当游慧贞同埋梁仲恒分别系代表青年新政喺2016年嘅正规立法会换届选举咧，亦都系一举咧系打下两席。咁啊喺九龙西同埋新界东，再加埋曾经都俾人印象系呢个本土派嘅九龙西呢、这个新界西嘅热血公民郑松泰咧，就话哇，立法会突然之间多咗3名嘅即系激进本土派，或者系叫勇武本土派进入议会咁样。但嗰陣時就北京政府就好重手啦，就藉着梁游嘅呢個宣誓嘅事件咧，就將佢哋 DQ 咁樣咧，就本土派出現咗面對咗一個你又叫做迎頭痛擊，又或者係北京政府嘅大力打壓，呢個大力嘅力度係大到係動用埋釋法咁去做咁所以而家香港人就喺度睇啦，咁到底本土派未來嘅發展係點咧？係啱啱過去咗我自己嚇，即係利益申報咧，就係呢個311嘅新界東同埋九龍西港島嘅。立法會補選咁就本土派其實佢嘗試係推一出人出嚟係去參選嘅，咁但係都俾呢個選舉主任 DQ 咗啦。咁就聲稱自己係本土派嘅陳國強喺新界東，又或者係曾經支持過民主派初選，但係因為後面要參選就否定咗民主派初選嘅劉永康，都係俾呢個選舉主任咧係 DQ 咗，褫奪咗佢哋作為立法會候選人嘅資格嘅。咁所以咧就再進一步咧就俾人睇到，咦，本土派係咪即係？ 對內就是因為一個論述、啊、目標、啊在組織那方面不能夠再進一步拓展、嗯、對外的呢就是被北京政府特區政府這樣聯手的打壓、嗯、那到底香港的本土運動是不是因為伴隨著有本土派的議員被 DQ 之後呢就沉寂下來呢這樣這個我們今天的主題講話本土潮來潮去就是講緊這個是不是一個大起大落的循環呢這樣是、 我會認為你說潮來潮去呢最初我記得你跟我講話今天的題目是大起大落我會認為是潮來潮去也好大起大落也好呢、問題不大的問題是究竟個本土的意識啦我們對這個香港人、我們的根、啊、我們的利益、啊、我們的認同是有沒有在這七年來與日俱增有沒有令到我們對抗外力敵的時候用本土這支的旗用本土這個的聲音呢是會更加有力更加達到的目的、我講回啦因為你請我上來我想回即都差不多七年了2011年7月1號我們叫正式成立那時候香港是未有本土派的沒有本土派但是很多人都界定我們本土派第一個所謂正式的組織、因為一個如果一個組織來的即是除了有個名字之外我們有自己的徽號更加重要的即是我們這麼多年來主要都是舉辦一些研討會邀請不同的界別的朋友即是去對香港不同的議題去作出探討、 重要的就是到今時今日你還是運作 當中是最重要是要繼續運作 因為有很多本土的團體派別呢你要見例如是這個什麼藍色起義、啊、港人自決、啊一些什麼、條理龍母蘭花系、啊還有哪些、啊、有很多是昙花一現 香港人優先、啊、 香港人優先、啊香港本土力量、啊 啊、 有很多呢其實是昙花一現操作過可能一兩次的街頭的行動之後呢你就沒有再在街頭甚至乎在網絡上見過 你們如果你說純粹是一個潮起潮落大起大落一定是落了一些的因為呢我就不太清楚即可能是本身因為我們這些尤其是我們搞了本土抗爭的人、本身都比較激情又或者即激情的定義即有時做就一口氣做一失落就失曬落了另外當然但很多人要手停口停要賺食更多是被人去打壓例如剛才你講的部分的組織的人朋友我都知道他們都坐過監或者即、有案底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說運作中的本土組織或者本土政黨確實是比兩年前三年前呢以我在網上或者即現實當中的認我的理解呢是少了的你說、本土的行動無論同不同意都好有些是溫和一點的有些是激烈一點的例如去拉劫啦例如去救烏啦又或者唱紅打黑、 拉劫我和 Miss Mo 都有拉劫 是啦你們是拉劫始祖來的很奇怪的即你們一方面你他們有拉劫的朋友又罵你們罵的拉劫但是左共匪又罵你們是拉劫始祖 共匪呢現在就即屈我們說我們踢劫咁啊，光復行動嗰班朋友咧，佢哋、去踢劫咧，就話我哋點解要同佢哋即係區隔或者係切割？咁啊，即係係咪因為佢哋嗰種即係無底線嘅抗爭踢劫，就即係俾政府被捕之後咧，就話佢哋係義士，咁啊唔認同佢哋嗰種踢劫嘅手法，所以就話我哋不時啦咁樣。嗱，呢個其實已經唔再係淨係話理念或者政治目標啦、我哋希望有一個香港人身份認同啊、香港人優先啊、香港嘅。社會資源應該是即係優先係去回應香港人的訴求先啊咁樣，而係話嗰個議政或者係參政或者係參與社運嗰種手法，就變咗好似用咗嗰種手法咧嚟定義到底你係咪本土派啊？你係温和啦，你可能就係偽本土派啦。我哋呢啲勇武啲嘅先至係真嘅本土派咁樣喎。有時個討論 係我即係從呢個成立日期，我即係。相信我有一定的資格去討論、我不是說我很有江湖地位完全不是因為我們成立了日期即真的是最早是屬於最早的批以我們的定義呢因為我們成立的時候沒有本土派這件事我們2013年才聽到有本土派這件事 2013年元老本土派 元老元我們即被人追封回本土派 後生的勇武 我記得本土派何時出現呢就是好師傅很慘腦 海鮮要去懷 疑是何時開始呢2013年你講到這個限奶令之前我們在1月28日在旺角東或者旺角火車站做了一個是今時今日所謂的勇武或者無底線的行動的一個始祖初型就是去 度尺。 是啦，鄭家富都公開地 公開譴責的 批評你。 是啦，但是呢最好笑的就是我們度完尺之後，因為我們那條線拉得很好的，有少部分人講了粗口，大部分人很激烈地罵大陸佬，但更多人拿著把尺是幫這個的、火車站的職員， 港鐵 站的職員去代他們執法， 就是說他們因為如果是超重或者超出尺寸的話，就請他們不要進入車站。 這個事實呢，因為很少被人講出來，我要即趁這個機會講回當時呢，如果今時今日我們做同一件事，我全部拉晒坐監，因為當時我除了很激烈地去截住所有的大陸客或者甚至香港人的夾來度，最好笑呢，當時是港鐵站的職員和差人是協助我們執法，只是叫你不要激動。之後呢，我們還帶隊走去洗衣街的一間的當時的價真債已經執了，在那裡佔領了洗衣街大概半個小時、是很厲害的， 這麼厲害、 但是當時的差人的執法的程度，如果 我認識你未㗎嗰陣時， 認識我㗎啦，你認識你已經認識咗我㗎啦，好奇怪。當時差人的執法的尺度咧，越即係仿如隔世啦。佢就係話同我講，即係個警民關係組 ，Vincent 啊，你哋會霸幾耐到？我半個鐘到啦。我話好啊，咁就俾我哋封咗呢個向住呢個油麻地方向嘅洗衣街咧，半個鐘頭。 嗰陣時因為係未出現咗喺尖沙咀、廣東道、喺屯門、喺元朗出現嘅光復行動， 乜都未有。 因為咧。是由你話12年的操作，11年的操作，慢慢去到13年、14年。記住在雨傘運動之前咧，就是很吸睛的，是引起社會上面很有爭議的，就是話那種嘅參與的手法啦。佢哋去到踢劫啦、無差別地啦、無論你是婦孺，無論你是長者啦、都是採取呢種嘅方法咁樣，同埋咧係有唔少嘅肢體衝突，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喺社會上邊就去評論本土派呢種嘅光復行動係咪有達至佢嘅目標啊？會唔會誤中富居啊？會唔會咁樣咧就即係會影響得到個？咩旅遊業啊，類似呢啲咁嘅討論。 我想講就係啦，如果只係兩年嘅光景，由2013年1月28日到2015年嘅鳩烏或者踢劫咧，你睇翻我哋當時嘅行動，因為我哋有商討過嘅，計算得幾好嘅。我哋純粹如果用翻今時今日嘅後生嘅本土派咧，我哋呢種係政治表演嚟嘅，而政府係睇到嘅，因為政府係需要將市民，主要係當時嘅孕婦、媽媽、B B 嘅需求咧，我哋係將佢量化成。我哋度尺嘅行徑，因為實際上可以操作嘅法例就係佢哋走私第一條違反嘅法例咧，就係違反呢個港鐵火車嘅尺寸行李尺寸。如果行李尺寸係超出咗嘅，咁佢哋就走私啦。如果冇嘅，咪唔係咯。而喺五日之後，我記得係五日，應該係三日之後，禮拜三之後嘅禮拜三咧，高永文。就頒布了限奶令，而我當時我記得在一個禮拜之後咧， 2013年嘅一月嚟 嘅，《東方日報》有一個梁粉咧，係直情寫咗一個，佢寫住香港自治運動，梁振英政府聽咗你哋講啦，你哋收手啦，咁我哋真係收咗手。嗱，之後2015年嘅踢劫咧，其實我個人咧，我對嗰啲大陸嘅自由行一樣都係痛恨欲絕，但係我都認為佢哋真係誤中咗富居。但是我體諒他們 的憤怒，但是最重要不是不中富居，而是你的行徑後面應該有一個策劃，而你的行徑應該有一個目的，例如他們想收緊自由行，改善這個上水或者北區或者其他地方走私水貨客的情況。我會認為他們如果是唱紅打黑又好，走 去對這個自由行作出一些的嘅譴責又好，或者鳩烏行動咧，其實無可厚非。佢哋一樣係本土派，你一樣本土派，我哋一樣本土派。但係咧，回到一個問題就係、你一開波同我討論一個鄭松泰呢個議題咧，就是、我認為係需要有策劃，係需要有會議，係需要有目的。我哋唔係為咗踢劫而踢劫，我唔係為咗度尺而度尺。你哋你同 Miss Bo 唔係為拖劫而拖劫。我哋係為咗達到一樣嘢， 有政策倡議或者具體嘅中短期可以操作，同埋可以有機會會達至得到嘅目標咁樣。不過我嘅觀察就係呢個，亦都係點解過去左翼嘅朋友又好，或者左交又好，又係即係引起佢哋好大嘅反彈，就喺網絡上邊有大量嘅討論，就係呢種嘅。即係參與社會運動的手法啦，即係由拖劫係去到踢劫， 咁啊，即係本來係講緊話香港應該取回單程證審批權，跟住咧就變咗係族群上邊嘅矛盾。咁啊，有啲本土派嘅朋友又會用，譬如話係蝗蟲啊，呢、這個即係好簡單地將中國人同呢個香港人對立起上嚟啊，又或者係所有新移民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論述嘅方法咧，喺網上邊咧係大量地發酵。仲有第二點，我亦都想講，我亦都要大膽係去講咧。確實咧，我係深信，我亦都係懷疑背後咧係有另外一啲嘅操作咧，係藉著呢個本土思潮嘅崛起咧，係去同呢一個嘅主流民主派或者傳統民主派咧係有啲嘅區隔，甚至乎作出一啲刻意嘅攻擊。而呢個攻擊咧，最終極要達至嘅目標咧，就係去到每一次重要嘅選舉或者大選嗰陣時咧，係用嚟做政治操作嘅。變相係乜嘢呢？就係令到建制派保皇黨咧，去到最後咧，係佢哋喺客觀上邊先至得益嘅。係呢兩點加埋，前者咧，我唔係質疑呢個嘅本土派支持者嗰個嘅參與嘅熱誠啊，或者係嗰個表達手法。但係後者咧，我係確實咧係質疑咧，係有部分攞住呢個本土派名銜嘅團體，而家就甚至乎即係及後又變咗講第二啲嘅論述啊，即係話我哋唔再搞本土啦，我哋唔曾經又講過話，哇本土嘅進階咧就應該係搞港獨啊，城邦自治啊，但係後屘又要即係呢個永續基本法啦咁樣嘅，即係個論個龍門咧係變得好緊要，喺好短時間出現咗大幅嘅改變，係一般嘅社運團體唔做嘅操作咧，佢哋都有。操作，我係講呢類 嘅。我咧就對住鏡頭講，嗱，我頭先阿 Gary 問我條問題，熱血公民，我暫時都仍然認為佢哋係本土派，因為佢哋嘅政策好似冇改到。但係啱啱 Gary 亦都講到，點解會潮起潮落、大起大落咧？除咗有部分人心淡，有部分人即係被捕，有部分人覺得即係再對住呢啲無謂嘅謾罵、人身攻擊覺得好傷心。 嗯、 但係更重要嘅就係、是。中國共產黨最厲害，它不是治國，最厲害是搞滲透、搞鬥爭。民主派厲害嘛，就搞人來滲透咯。 它就不是滲透成個組織，它可能滲透了部分的 KOL， 這是本土派的 KOL。 一個半個人就可以了。本土派厲害嘛，例如我們自治運動在這個限奶令，在其他當時的勢是起緊的。今時今日很多嘅激進本土派的前成員咧，其實大家不知道都是自治運動的前成員或者 有關聯的朋友嚟嘅。即係你可以私底下即係問 PM 我哋嘅 page， 我可以答到你成十幾個，大家會好震驚。嗰啲全部都是自治運動的人嚟嘅。我唔費事講佢哋名 字。本土派少林寺係。 係啦，我唔講佢哋嘅名啦。但是咧，當時是點樣？我哋同即係一部分嘅前自治運動嘅朋友即係鬧翻咗，人鬧翻咗咧，因為我哋認為有滲透，認為有中聯辦嘅手咧插咗入嚟，所以我哋請咗佢哋走。到及後嘅發展，我當然絕對相信絕大部分嘅本土派，佢同昔日嘅温和本土派甚至民主派嘅分別咧，可能只不過係佢哋後生啲，佢哋嘅手法激烈啲，佢哋對中國人嘅仇恨大啲。大部分咧都可能係真心嘅，我唔會話佢哋真心交，但係佢哋真心嘅。但你頭先講得啱啦，有少部分嘅 KOL 又或者領導咧，你會好奇怪，昔日佢明明話要搞港獨、搞本土、搞自治，點解今時今日佢會華夏？又或者佢喺某啲嘅重要議題上邊係幫中國手去攻擊翻香港人嘅咧？ 首先要簽名呢個民主派咁樣。 最奇怪嘅就係啱啱呢個補選， 即係呢個論述去到最尾就係咁。 朝討論咁，我真係唔好理解。 所以今時今日其實有唔少嘅本土派係變咗做招普派，即係本土派不能夠再定義佢哋嗰個政治行為，反而你話招土派係喺選舉嗰陣時先發生一個客觀幫建制派嘅作用，或者 係 要消滅派。 佢哋嘅理論係插得住腳嘅，即係同自焚係冇分別嘅。不過當然係佢焚隔離嗰個人先啦。自焚完之後，你會浴火重生。我只係喺呢個童話小説又或者呢個武俠漫畫當中係聽過，即係。除非你有龍珠啦，又或者有其他，而招土派其中一個可以做到嘅就係你有背後有無限嘅復原，呢、這個世界可能只有俄羅斯或者中國或者呢啲咁焦土嘅咁 燒完一個地方再走去另外一個地方。 而香港你燒完一個地方又好，議席又好，資源又好，一嘢就燒曬噶啦喎，嗰啲叫自焚喎，嗰啲叫自殺喎，好奇怪嘅招土派喺補選之前已經出現嘅。 補選完之後，佢哋又唔招討咯噃。到下屆，如果佢哋 有部分嘅激進本土派出到人嚟咧，佢哋又唔會招討咯。 但你唔覺得好奇怪咩？始終點解都仲有市場咧？呢啲對我嚟講，我覺得真係完全唔係好合邏輯嘅喎。諗下，即係客觀地睇下佢帶出嚟嗰個實際效果，就會知道自己同自己相信嗰套係 點 解仲有支持者。 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即係我哋即係咁耐都見到好多奇怪、好低俗、好冇理論嘅嘢。都在社會度瘋傳，咁第一人本身其實真係唔係理性嘅、尤其如果 KOL 講一句，跟住第二個 KOL 講十句咧，睇睇下你就會 感性就得啦。 第二樣嘢可能即係因為佢哋對昔日嘅民主派啦，無論佢哋民主回歸啊，又或者佢嘅抗爭手法啊，無論認同又好，佢哋有錯又好，真係確實係無寸進，而調翻轉共產黨嗰、那個。狼牙是越来越深、即是赤化的程度越来越劲的话，那 没办法没出路的，唯有去问鬼神 去相信一些以前他们不会想着自己会相信的不合理的事情咯。那我觉得对住呢班 鬼神， 系啊系啊，你话讲笑，即系因为有部分嘅所谓本土派系鬼神派，佢哋当时我哋同陈云分开嘅时候，我哋因为觉佢越嚟越鬼神啦，走去拜神啦，因为佢系啊，即系文苍天又皇帝咁嗰类，咁我哋即系 有冇着华服啊汉服好似阿梁振英咁啊？系， 梗系喺我哋分开咗之后就即刻着咗华服，冇错冇错冇错，喺我哋嗰两年咧，我再讲翻喺我哋喺嗰哋两年咧，嗰个陈云好正常嘅，之后嘅陈云。我就不評論了，是不是？問鬼神啊，訴諸一些的暴力啊，我個人呢，對於即如果即國家的機器來攻打我們、毆打我們，我不會覺得要坐以待斃，但反過來你訴諸一些無目的的暴力，甚至是叫人去掟嗰個，但係自己神早走咗先嘅咧。例如某個某乜乜乜乜乜乜組織啦，頭先我哋可能討論過嗰個組織係最為人熟悉嘅。咁我就覺得係呢種係應該譴責。 係，因為嗰個係有違背呢個社會運動嘅一啲道義嘅問題嚟嘅，因為做社會運動好多時個領袖或者係領導個運動或者係發起個運動嘅話咧，第一就即係應該要同支持者係講清楚個目的。手段有可能參與呢、這個即係做呢個手段嘅代價、甚至乎咧自己咧身先士卒咧係去領導埋呢個嘅運動，就算要行先死先咁樣係，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豪，唔好話豪氣，起碼你係咪要解釋清楚，就唔係擁人上去啦。所以去到呢度，你幾唔？你幾唔認同呢個社民連嘅左翼嘅思想都好嘅話，你不能夠不即係尊重阿黃浩明嗰種，即係喂。佢做村長，明明佢都唔係佢要受把嘅，但係佢而家就係受緊把啊嘛，係。 我用同樣道理，當日呢個年初一晚、年初二咧，我同部分嘅朋友係直擊住呢個旺角個騷動。 哦，你在現場嘅。 在現場。係。我雖然我哋對呢個本文前咧，佢哋嘅一啲嘅政綱不認同。我哋對佢哋發動起，即係佢哋都係今次個事件嘅一個始作俑者，佢哋嘅動機未必理解。但係我認為梁天琦又好，或者其他人又好，佢哋最少fulfill咗一個基本嘅條件，就係佢哋冇你就去掟呃我走先，佢沒有呢樣嘢。而我認為呢幾年 梁天琦到今時今日都係受到好多社運嘅尊重， 呢個係重點嚟。 佢自己又想把啦，同埋佢亦都係有同其他 嘅，就是、 即係一。共同去參與， 即係唔係暴唔暴力，又或者温唔温和嘅問題，而係你有冇策略，你有冇目的，你有冇清楚同支持者交代，你哋做緊啲乜嘢？無論係幾十年八年之前，長毛話嗱，大家瞓街啊，翹住手可能會俾人拉，佢講清楚。又或者今時今日，可能部分嘅本土派支持者，點解佢哋會潮起潮落？除咗有部分嘅偽本土，我會稱唔會稱？溫和的是偽本土，我不會稱暴力的激進的偽本土，我只會稱那些我們認為可能收了錢，可能有另外有別有目用心的偽本土， 或者叫人衝自己不衝那些， 是因為就是很多的支持者發覺不單止他們扔完磚或者做完踢劫，又或者參與完這些示威遊行沒有目的，而是因為他們做完之後，咦，我就受把，我就被他坐牢或者會受到迫害，而那些嗰啲領袖仲喺度摁摁腳，繼續喺度網上又好，其他就喺度收好多嘅現金啊捐款，咁我仲嚟做乜咧？我會覺得呢方面係一個失落啦。咁當然 個成效其實呢兩年咧係低咗嘅，相對所謂嘅本土運動，如果我界定由一一年開始咧，頭嗰幾年由雙非啦、限奶令啦、到一啲嘅政策嘅推，即係傾向我哋嗰邊嘅推進嘅一個討論咧，係有進步嘅。但係到後屘，我會覺得一個分水嶺就係呢、這個雨傘革命之後，傾向咗暴力。傾向咗激進，嗱我個人咧再重申，我唔係話完全反對呢樣嘢，但係無論係激進又好，溫和又好，係你有策略、有承擔嘅領袖， 同埋就係個組織形態。 冇錯啦， 去到2014年嘅雨傘運動嗰79日後期嗰陣時，出現咗呢個拆大台啊，喺散運之後出現咗呢個退聯潮啊，及後八大院校裏邊嘅學生組織。有不少的本土莊是上場上任之後，但 是對當政府又好學校裏面的管理層是對、就是、學術自由、有一些打壓、對同學的一個、就是、參與社會運動有一個大力的打壓，就變成是沒有着力點，甚至乎呢只是透過我表個態先，我就不參加這個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批評完一輪之後呢，跟住又我大下一個行動我很重要的，我就是 boycott 民主派搞的乜乜乜研討會，我又再 boycott 這個杯葛這個民陣搞的某一個的遊行。喂，他們的操作去到最尾呢就是做什麼呢，就是說我不做這樣不做那樣，跟住鬧你批評你，但是在正面上面 OK 你有破不緊要，但有沒有立呢，在香港民主運動或者香港本土運動裡面有沒有立呢？不好意思，我就是看到不多啊，就是在組織形態那裡出現了一些情況，令到他們不能夠有一個可以 sustainable， 是一個持續地去推動這個本土運動。無論你那個講緊你的本土的倡議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大學的資助學額應該給回本地生、爭取單程證審批權、反對這個自由行或一簽多行都好這樣、去到現在就變成無以為繼，不是只是說政府說 DQ 了兩位糧油、兩位青年新政的議員那麼簡單、即是你有沒有議席，有些社會運動我們都是要推的嘛、 我都會認為呢，如果你說個低潮呢就是這樣的，因為、其中一個問題呢出於不是溫和暴力，不 是當中涉入即係呢幾年嘅本土運動啊、民主運動，涉及太多嘅口水戰，涉及太多嘅個人侮辱，但係反而實質嘅政策倡議係少咗。我認為嚟緊嘅破就已經做足啦，立係我哋應該唔係講緊其他嘅立，係香港需要喺民主運動咧，需要更加大家聚焦翻有啲咩嘅本土嘅訴求，我哋應該達到啦。 係係咁，我亦都記得好清楚啦。就算即使啊。梁天琦、甚至乎黃台仰，現在黃台仰就離開了香港了、不知身在何處了、他們也曾經說過、就是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或者民主運動、要重新思考地和民主派、有些什麼的去叫協作啦，或者是操作啦、或者不是維持過去那種的關係，我想他們都提出了一些方向。但如果你問我范國威本人、新民主同盟又好，同阿毛孟靜籌組的香港本土又好、我哋都係深信咧，這個本土思潮、本土運動咧係仍有可為，亦都係需要嘅。因為唔係我哋刻意地係要推呢個運動，而係話因為呢個運動嘅出現係嚴重嘅港中矛盾。當政府管治嘅手法大陸化，當即係大陸嘅嘅情況啊，呢啲大陸化、赤化嘅情況喺香港繼續出現嘅話咧，我哋就有需要地透過社會運動嘅參與咧，係去以之抗衡，甚至乎咧有啲係中短期嘅一啲嘅即係政策倡議，又或者係爭取嘅目標，我哋都要做。而呢個啊，就算你係溫和本土又好，傳統民主派又好，你是激進民主派又好、你是自決派又好，甚至乎你是港獨派好、你都不能夠漠視的嘛、這些問題我們在活在當下的香港、面對這個大陸化、我們都要應對的、我們都要有一些方法去處理的嘛、所以我相信個本土運動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我認為呢，雖然現在是無論在人數、行動、聲勢都是低潮， 但是我反而看到一個曙光，就是大家一個整合期，大家一個和解期。大和解不是在於我們跟這個中國，我們跟中國即可能很久很久之後才和解無期的，我們是民主派本土派當中是和解，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鬧完了打完了，其實我們敵人只有一個，我們保護的地方只有一道，是我們的身份就是香港人，你和我無論怎麼鬧都好，左又好右又好，都是香港人，我們的目的都是想保衛香港，那手法不同沒問題，但是大家最重要就是真的老土講句窗口向外，那我會認為一定會有新的組織新的領導冒起，而激進的朋友亦都可能會即係 come to their senses 去， 唔係自治運動要公開招募更加多嘅成員咩？ 公開招募咁多成員咧，就一定俾人打造呢個港獨。我哋因為低温就已經俾人打造港獨㗎啦。即係雖然我哋多番冇承認啦，冇承認。咁但係我會認為例如啱啱嗰次補選其實你即係唔知點解好多評論都話去 undermine 你個成績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嘅激進本土派嘅朋友係投咗你一票，最少佢哋最終係冇走去焦土投鄧家彪嘅。咁我哋相信呢個一個 good sign。咁而 我諗佢哋都有獨立思考。 係啊，佢哋唔係即係純粹聽 K 話，因為諗就唔明，即係唔明白焦土量係完全冇站唔住腳。咁而佢哋第就算參選上面可能會有困難，但係你少少轉型就得噶啦。同日你講過就係呢個世界 more than 參選嘅。點解你以前做得咁好嘅，或者未必全世界認同，但係做得咁好嘅一啲街頭嘅運動，咪繼續做咯？咁我相信傳統民主派亦都最少唔好做切割，最少唔好俾人做切割一個做切割嘅印象。即係我會覺得今時今日是民主派和本土派激進和溫和的一個合作，是一個和解，大家理解對方，大家都是一體兩面，一個 con 的兩面而已，我會覺得這樣才去爭取這個本土，爭取保衛香港的更加好的方法。當然剛才我們講到要有適當的心理準備給支持者，個領導要擔待，又或者最重要你那個行動，任何行動要有一個 action plan， 有一個清楚lay down的目的，這個是重要的。 今天的節目我們講了很多，即心底話 大把還有些未講， 過去幾年的觀察希望即關心香港未來本土運動民主運動的朋友即了解我們的看法也都希望對大家即看現在看清個局那個有幫助啦。好，這一集的政治咖喱飯好多謝Vincent 劉友恆香港自治運動的劉友恆係嚟同我哋做嘉賓。 最後恭喜你。 哦，多謝多謝。 卷土重來。 多謝多謝。Okay， 重 繼續努力嚇。咁啊， okay， 下次嘅政治咖喱飯再同大家傾過。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